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新年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哪一天呢，我们都慢慢变得沉默了，渐渐的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呢，谁也收服不了谁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最后我们沉默呢，不是因为颓丧，而是心里面有一片好风景，但是选择了不言不语。希望你想说的那一些音乐可以帮你表达。第一份音乐早餐来自于吴克群。 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说你放声里的沉默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你放声里的沉默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。哎，老套哦。我手心冒汗着发抖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还记得第二次见面时候也差不多，我紧张得好像都快中风，有话说还不说，我脸红得都像关公，只好让音乐来说。好心忧能不能做个朋友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。三月的阳光在下午四点还能琢磨，伸出规模高兴就探个头，原来阳光是你，空气是你，都你掌控，拜托夜色能温柔。大跨步交叉步林波微步，我加速度，我等不及想和你跳支舞，人海中遇见你，呼吸贴近算我走运，但接下来说什么好心忧。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。能不能做个朋友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。不是每朵花开都会有人懂得欣赏，但我们却彼此经过，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这机会悄悄溜走。嘿丘比特，你千万别睡着，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， 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能不能做个朋友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 说你爱我。 早起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刷朋友圈吗？

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山东聊城呢，有一对90后的夫妻，非常的火，每天4点起床，一直忙到晚上9点，每天大概蒸粉面16袋左右，蒸馒头呢5000多个，月入超过20000。还是相信只要勤奋的话，总不会饿死。推出 iPhone 8将拥有3种配色，相信已经知道了，经典的黑白色、白色还有铜金色。很多人还是嘲讽说这个腮红金啊也真的是够丑的，是时候该转国产机了，你觉得呢？

在你已经知道喜茶已经登陆北京了。就在开业的那一天，排队的人呢，从店门口一直排了近五六十米啊，隔壁的星巴克都成了背景。为了喝一口喜茶呢，有的人可以等上四个小时，也有人说肯定是托啊，但是跟风我是信的，水军是不太可能了，因为喜茶是真的火。不知道对于排队四个小时喝一杯喜茶你怎么看呢？成都的一个高校拿出了41间闲置的宿舍，在暑期呢对外开放为共享宿舍，也加大了管理力度，确保学生的安全。第一天免费，之后呢每天25块，网友的住宿费仅花费425块，这个共享还挺不错的，你愿意去吗？ 雪停在你脸上。 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，紧握住我不放，偷偷地吻着你白孩子气的男人香。哦，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。哦，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。哦，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，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，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。哦，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。哦，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。哦，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，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，为我每一寸小手而感伤，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，一直到天长。在日记里全上每一页都有你，好幸福的时光，对照第一次见面到此刻的我，是不是都一样，却找不到遗憾。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，紧握住我不放，偷偷地吻着你白孩子气的男人香。哦，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。 很多的新人入职，一大波的应届生呢奔向了职场。我国职场人呢在公司平均工作时间是8.38个小时，30.3%的人呢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，最长是16个小时，几乎所有的白领呢都有加班的经历。对你来说，加班是赚钱的喜悦还是劳累的痛苦呢？ 不定有那定时的黎明颜色，暧昧的勾引，我一起 笑如冰光的轻轻对着的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的嘶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擦过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的嘶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真爱神奇的联系，可以用按捺笔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深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太多过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深情的远行。 雨林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和周杰伦的作品，唱片公司呢原本是打算把这一首热带雨林给 Ella 主唱， Selena 和 Hebe 在旁边和声，但是进了录音室之后发现呢 Selena 和 Hebe 呢唱低音呢有一种不一样的 feeling， 也是唱惯高音的他们不同的尝试，所以热带雨林最后就改成了三个人的合唱曲。 成冰，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，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，痛苦全方位的降临，悲伤如侵，誓言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，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秃鹰，将我向你啃食干净， 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 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， 你的慌上神经，我最后才清楚 是水中的倒影、哦、 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 悲伤的 悲伤如侵，誓言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，你伤在寂寞上空 我不堪的爱。